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7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9号到7月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呢，不少家庭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房子呢不太够住。那从三口之家变成四口之家，有一些子女呢还会将爸妈呢进来一起住啊，这个房子的面积呢确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所以像这种改善性的住宅呢就不少啊，被家庭这个列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顺义啊改善房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北京城建北京合院的策划总监鲁迪。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顺义的一些改善房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就可以找到我们互动了。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最近呢，包括这几年吧，其实我们都在说改善型住宅，改善型住宅，对吧？那但是就是对于改善型住宅的一个定义啊，可能我觉得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实还是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那现在的这个改善型到底什么叫什么样的这个房子才叫改善型？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义的给我们？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所谓的改善型住宅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然后跟它对应的呢，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刚需型的住宅。 嗯。 啊，那改善型的住宅其实我觉得从几个维度去界定吧。首先我可能跟大家明确一下，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定义的这样一个标准，可能只是约定俗成，或者说在房地产圈也好，或者在购房的业主之间流传的这样一个普遍认知的一个概念。那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是从面积段来说啊，一般可能对于 相对得大点儿， 对 对吧？ 对，就是它的面积可能最起码在100平以上，或者可能对于改善的这种客户选择来说，基本上首改是在120到140左右，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改。 没错，刚改。对，因为改善的这个定义可能相对比较广， 那可能刚需的客户就是基本上我首次置业，而且面积相对比较小，这是对于刚需的基本一个定义。那对于改善来说，除了首改以外，可能还有二改、三改或者中级改善，其实这些都算改善型的客户。 嗯、 但是从面积段来说，就是最起码它的面积要大，要能满足我的所谓的换房的这种面积的一个需 求。 对，这是第一个维度。那第二个维度呢？其实我觉得是从这种产品类型来说，那基本上可能刚需的客户都是这种高层的产品。或者说可能小高层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但是可能对于改善来说呢，更多的比如说我的洋房、 嗯、 比如说我的别墅， 嗯， 然后别墅可能有很多，包括这种叠拼也好啊，或者联排，甚至说再往上可能到合院或者这个独栋， 嗯， 这一类的，那是这是第二个方面所谓的改善型。那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从居室的功能来说，就是刚需呢，可能基本上能满足两间房或者一间房，如果小的这种小面积的产品的话。 嗯。 但是对于改善型的客户，最起码是要具备三间房的这样一个居室功能。那可能一间是给这个主人，比如说夫妻二人居住。那第二呢，可能是对于孩子的一个居室的这个需求。 嗯。 那第三呢，可能那由于现在这种二孩的政策的开放，那可能第三呢是为了这个新出生的小 baby 去给他一个居住的空间，那也可能是对于老人会有一个这种居住的需求。那同时呢，除了这个居室的功能以外，可能从卫生间的构成来说，最起码也需要两个卫生间，相对独立，那可能对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像二级改善或者中级改善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需求空间，比如说对于这种整体的家庭活动空间的需求，比如说对于这个男主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像书房，或者对于女主人来说可能他会有一个工作室，或者有一个专门的这种这个其他的一个空间的需求。 嗯， 所以我觉得从改善型的定义吧来判断的话，可能主要是三类。那其实我觉得随着现在市场的发展呢，无论是刚需改善，他们的这种置业的门槛都在进一步的提升。那对于改善的客群，相应来说可能现在在北京市场五万左右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它的面积对于首次改善120到140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它总价基本上是在基本上600万吧，600万起或者600万左右。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尤其是现在在2017年的政策出台以后，所谓的限购，所谓的首付比例的提升，这一系列的包括这种贷款年限的缩短，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可能对于这种改善型的门槛会进一步提高。那对于购房的客户来说呢，可能也是更需要这种一步到位的产品。 嗯，没错啊。 好吧。 那现在这种比如说改善的住宅需求，在北京现在是占比的怎么样呢？就是你们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吗？ 那这个我们其实一直之前都有过监测，因为对于房地产整体的这种市场和行情是需要有一个这个了解跟深入的分析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改善型的需求呢，也可以分两点来说吧。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在二孩的政策开放以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6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的那从16年以来，其实每年这种二孩的出生比例都是在这个持续增长呢。那其实截止到今年，只是18年的这半年的时间呢，今年已经有15万的一个新增量。 嗯， 所以呢，对于从家庭结构从三口之家变成四口之家这样的一部分的需求来说呢，这个数量是在逐渐增加的那所以它对应的所谓的这种居住功能或者居住空间的一个需求也是在日益的增长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成交数据来看。其实成交数据我觉得还是结合刚才提到的是刚需和改善的一个对比。17年整体的北京的商品住宅的成交来看呢，刚需的产品就所谓的可能总价相对比较低或者面积相对会比较小的这些产品的总成交的占比是接近 70%。69%。那可能对应的这种大面积的产品，包括可能有别墅产品的这种总占比是占到31%。 嗯， 但是在18年，只从这半年来看呢，它的比例是 这个刚需产品略有下降，66%下降了3个百分点，那对应的改善的产品可能就会达到了34%。那所以从实际的这种数据来看的话，也是在改善型的需求是在逐步增加的。 嗯，没错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需求大家其实是有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可能在市区啊，相对来说这种改善性的住宅的价格就偏高一些。所以呢就是不少家庭将改善的可能就选定在这个郊区一点，好歹比如说哪怕这个开车好开，或者说是我周边有一些地铁，我可以到市区里来也可以哈。所以那有没有一些你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的一些区域啊，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样啊，可能这个主持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您刚才提到的所谓郊区是对于老北京人或者可能 对 之前的这种 基本上哪儿都不算郊区了，这 对 只要有， 所以呢我就着就着您刚才这个提到的所谓的郊区呢，应该传统的认知大兴房山昌平顺义 对 这几个应该算是传统认知当中的所谓的郊区， 对 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只从这四个区域来判断呢或者来考虑的话，现在这个大兴或者房山通州那边的价格相对都比较高，单价可能都基本上在6万左右的一个水平， 对， 那对于这种改善型的产品来说，基本上都得接近700万-800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购房的门槛，那对于昌平来说呢，它现在也是在6万，就包括这个可能昌平之前一直在卖的一个国风美堂的小区，包括可能现在在昌平北七家的这种未来公园啊，或者这个荣尚未来等等这项目，其实他们也都在6万的水平，但是他们的整体昌平的这种供货量相对是比较少，对，所以可能对于客户的这种选择性来说，相对可能会这个不说有所欠缺吧，但是可能相对会单一一点，但是呢提到顺义，其实顺义从这种改善性需求或者购房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合适或者说可能更值得去拥有的这样一个区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只从价格单一的维度来考虑的话，现在这个顺义的住宅的成交价基本上是在4万-5万这样一个水平，那 价格可能一下子比其他地方要少了差不多1万左右， 对，对，所以只是从这个价格方面去判断的话，对于现在的想要去购买改善型住宅的这个客户来说，现在算是一个价值的洼地。 能分析一下吗？为什么在顺义这地方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区域要低一些？是因为比如说它的这个轨道交通的问题，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价值洼地呢？ 对，这也是就是如果主持人不提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有必要去跟这个 大家分享一下， 对听众朋友去分享的啊，就是所谓的价值洼地，我为什么刚才一直强调只是从价格的这样一个维度去讨论呢？因为这个顺义呢，其实它是具备很多自身的优势的啊，包括说可能首先它是这个承接现在北京外溢的200万人口，那同时呢，其实它未来的这种发展规划也是非常利好的。包括可能现在特有的所谓的这些轨道的交通15号线，其实它是能从这个从东到西一直贯穿整个北京北部的，那其实跟它对接的很多的这种地铁的换乘线路，包括14号线、5号线等等等等，其实它的交通从轨道交通的维度也是非常方便的。那除了轨道交通，可能对于这种公共交通或者说公路的交通来说，现在总结几个词啊，比如说这个整个顺义区的交通路网可以归纳为说6横14纵2放射，包括6高速啊等等这些一些词汇，那说明它不管是横向纵向还是说从整个的路网的这种布局来说，都是相对比较便利的。 就刚才你说到的这个6横14纵2放射6高速，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吗？因为可能对于顺义来说呢，就是比如像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顺义，因为它我觉得它是在属于东 北的 东北片区， 东北的这样一个片区，而且那一片呢，就是可能我在东边会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正北方向呢，我觉得又有点远，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东北这个地方我相对来说还熟悉一点。 嗯， 那能跟我们有些朋友可能不熟悉的，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这个地方的交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 因为有些朋友觉得说顺义这边的地铁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儿，是不是？好像相比其他区域啊，就是能跟我们聊一聊，或者你所了解的吗？ 好，没问题。刚才呢就是总结那几个词，其实稍微扩展一下，最起码的像这个顺义区的这种机场高速， 嗯， 京城高速或者什么机场北线， 对，去机场的机场会走的， 对，包括可能京平啊或者什么机场南线呀，包括这种六环的高速，这种环线的高速，其实都是构成它的这种所谓路网的主干道的一部分。所以呢刚才提到的所谓六横十四纵，因为可能这个数量会比较多，所以我就不一一去跟这种听众朋友去说明了。但是其实从总体来说，这种棋盘加网格或者加环线这样一个构成，是对整个的路网是这个非常便利的啊。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交通一方面以外，可能第二个就是顺义区的环境。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东北片区呢相应可能从位置来说是具备一定的这种利好条件的。 嗯 啊，同时呢它的这个周边的环境也是相对来说在北京其他区来说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嗯， 比如说这个顺义拥有的这种生态资源，潮白河啊，然后温榆河，其实这个从现在北京各区来说，在某一个区拥有这种两条河流的这样的一个区基本上对比较少。所以呢从这种对于现在人们的这种养生啊或者健康的需求来说还是非常便利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只是先举两个点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它的价格相对较低的一个情况，可能最主要的是因为当地的这种需求，需求的释放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提高。 嗯， 但是其实从价格来说现在真是一个 很好的时机， 对，购房的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顺义这边现在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一点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种轨道交通相对来说弱一点点，就比其他的一些地方，因为毕竟你看从机场那块好像一大块空白哈，就是在这边，但是其实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交通方式还是很多的，就刚才你说到那些各种网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你开车呀或者是做一些公共交通啊，其实是有的，只是因为这个地铁类的这种轨道交通相对来说少一点点，所以说它，我个人觉得啊，可能它的这个价格会比其他的一些地方相对低一些，但是正因为是这样子的话，现在可能去买顺义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时机， 对， 对吧？啊，但是我觉得它以后未来的发展肯定是非常不错的， 没错 啊，因为毕竟其实它离着这个通州也好，或者离着朝阳也好，还是挺近的。 对， 然后呢我们也下面也来说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来说说这个顺义的改善一些房源嘛，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对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板块啊，因为可能对于这个顺义来说，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可能这个顺义的一些城区啊，或者说前两天这个因为有地铁嘛，马坡那边，是吧？ 对， 那就是大家可能相对来说知道的比较多一些。那作为这个您对顺义这么了解啊，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几个不同的这种置业板块，各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或者说我们在这些板块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房源啊，可以让我们去挑选？因为有些刚需的，可能我觉得这块可能比较合适，那可能对于很多想改善的，那可能另外一天比较合适，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好，没问题。 嗯， 首先呢，可能我觉得先要去这个界定一下顺义分为几个板块。 对， 但是呢，其实这几个板块，我觉得，没有什么这个硬性的划分，就它不像行政区，它是有自己的边界或者什么的，可能更多的是还是从业内的判断，或者从客户的认知，或者从可能土地供应方面。那对于顺义呢，我这儿是这个划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顺义老城区。那顺义老城区就是相对区域的配套比较成熟，然后交通会比较便利，而它的产品呢，更多是以这种刚需型的产品为主。因为毕竟它城区的发展比较老，所以呢，可能 对于这个区域现在更多活跃的是一些二手房， 嗯 啊，比如说在这个顺义地铁线沿线周边会有很多的这种二手房。那由于也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有地铁的带动，所以它的价格相对会 高一些， 对，会高一些， 嗯 啊，比如说这种什么四季花城啊，或者这个仓上小区啊、石园小区啊，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顺义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项目， 嗯、 对。那但是呢，除了这个二手房的以外，这个相对应的来说，就是在这个区域的新房供应会比较少。 嗯 啊，那在这个区域可能目前相对来说，这个新盘比较知名的，或者说可能市场的这个声音会比较大的，就有一个项目叫做这个北京城建北京河院啊，这样一个项目其实它是两类产品。不光是有这种刚需的产品，同时也有改善的12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高层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合院的产品， 嗯 啊，是别墅类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区域，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种购买的人群可能还是偏向于刚需或者首改的客户为主， 嗯 啊 嗯。 那第二个区域呢，在这个顺义老城区的北边，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马坡的这个区域，对。但是马坡这个区域呢，相对来说它的特点也比较鲜明。第一个就是环境相对比较好，第二可能这个对于客户的认知度，或者更局限一点，或者说更缩小一点范围，对于顺义本地的这种客户的认知度会比较高。它的环境好，而且相对知名度高，而且当时它也有一些配套，比如说这个奥林匹克的水上公园， 嗯 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周边的配套吧。其实它是这种传统的改善以及别墅相对聚集的一个区域，对。但是呢，近几年因为马坡的发展可能相对会比较早啊，所以呢，现在对于马坡来说，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可能老旧的一些项目，一些尾盘收尾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像这个北辰树院啊，或者说像鲁能七号院啊等等，其实它都是卖了有一些时间了。 嗯 啊，那对于这个区域呢，它的产品相对供应的面积会比较大。 嗯，改善型的吗？ 对，所以它的这种区域的成熟度，相应的可能虽然说发展的早，但是它由于之前的这种规划，或者说由于当时的各个项目的 定位吧，我觉得 对销售、嗯、其实它的未来还是有一定发展空间的。那刚才提到了比如说鲁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开发商的一些进驻，包括说有一些大的企业搬迁到马坡这个区域，像民生银行的总部等等，所以对于未来来说，这个区域还是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的，也是、 嗯、 那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在顺义区域算是高端的区域了，就是后沙峪的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央别墅区是坐落于在这个区域的。那在这个区域相应的它的、这个、 别墅产品比较多一些。 对，第一是别墅的产品，第二可能它的价格相对比较高，比如说油彩美地， 对 啊，基本上都是3000万起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包括说可能景林原著也是2000万的、 嗯、 啊等等。其实那所以对于这个区域呢，这个客户的认知度也是相对比较高，那同时呢，这个客群相对比较高端。但是其实近年来这个区域的新房的供应量其实也是比较少的，而相应的会出一些，比如说限价房的这个供应，比如说叫像之前现在市场上可能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叫瑞月府， 嗯， 啊，包括可能这个北京院子的27， 嗯。 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限价房的项目。那对于这个区域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交通比较便利。其实这个区域对于城内各区的距离相对更近， 嗯 啊，所以呢，它的这种配套相对比较成熟，居住环境也比较好，包括也有些大企业的进驻，所以呢，这个区域相对出行也是比较方便，然后交通便利，价格高，居住人群高端、 嗯、对。 但是可能整体来说现在在市场上有新房供应的，我觉得还是在老城区， 老城区 可能选择的这个方便程度会多一点。 嗯， 像我个人刚才通过这个鲁爷这个介绍啊，我也感觉得出来，我就觉得像要我去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个顺义的老城，因为我是觉得既然是老城嘛，它可能各种配套啊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完善一点，就是你到那儿要去住嘛，然后你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较的生活比较便利， 对， 无论说是从这个超市类的这种生活配套，还是说像医疗等等，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可能相对来说交通便利一点，然后呢价格又不是那么高，那这样的话其实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工薪阶层想去改善的这种环境，然后呢我可以花到一个不是说特别高的价格买到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产品，然后又能够这个满足我居住需求，然后我还能去城里上班啊什么的，居住起来又比较的舒服，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适合我们大众朋友去来选择。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顺义的一些改善房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酒。

对于具体来说，可能商品房的住宅的用地有650公顷，那其中包含这个200平米的这种公有产权房。那剩下的350公顷呢，更多是这种保障性的安居工程。那其实从这个数据来说，它是跟去年的2017年的水平基本上是持平的。 嗯， 那除了这样一个情况，具体来看，可能对于供地的各个区域来说，这个北京的副中心能达到13%，相对来说在各个区域的占比比较高。那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整体供地未来对于北京副中心的这种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的一个提升是有一定倾斜性的。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辐射带动廊坊北三线地区协同发展呢，也是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重要一翼的这种使命。那在建设新时代的一个千年之城的公告当中呢，有专门的章节对此做出了一个安排。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个草案提出呢，将重点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廊坊啊北三线地区功能的一个分工，公共的服务包括风貌的设计等方面，打造区域发展新的引擎啊。我觉得其实呢，作为这个通州啊，确确实实以后的这个发展肯定是非常的好的。 没错。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经过一年半的紧锣密鼓的建设，38公里长的首都地区的环线高速通州大兴段即将在本月底贯通了。那这意味着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又称为北七环，这个北京七环啊，正是要闭合成环了啊。这个真的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可能就只有二环啊， 对， 然后后来慢慢出现了三环四环五环，现在是六环，然后慢慢现在有七环了。 七环 了，对，七环现在大概是一个大概是从哪儿到哪儿，通州大兴，然后它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方位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北七环它是总共囊括了有13个环京的新城，而这13个里面有2个是属于北京的。然后这个剩下的11个具体的，比如说这个燕郊啊、涞水啊、涿州啊，还有像固安、永清、廊坊、香河，包括可能再往这个西北的，像这种怀柔啊、怀来啊、崇礼啊等等。其实所有的这些区域呢，是北七环是贯穿了这13个区域，总长是94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度。那其实我觉得从北七环的贯通能很明显的带来2点变化吧。第一个就是对于周边的这种流动人口的疏散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那同时呢，由于这种交通的便利，可能对于未来各区域的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支持的。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所谓的未来可能由于交通的便利，对于未来的这种旅游的需求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带动。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因为毕竟可能有除了2个之外，其他都是在这个应该是河北的这个区域哈。 对。 所以以后就像你说的，我们去旅游很方便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可能在这些地方去置业的一些朋友，可能来北京也更加方便一些了。 没错， 对吧？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说此前呢，长沙、杭州、西安啊、上海、南京的多个城市呢，采取了摇号购房的方式，其中企业呢也能参与到摇号购房，但是摇号购房的问题呢，却是频出，引发了一个公平性的一个质疑吧。说因为企业能够参与摇号购房的一些外地的投机客，或者是没有购房资格的人，便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购房资格。这也无疑加剧了住房供需的进一步的失衡，同时也让原本有摇号资格的刚需一族呢，是大大减少了中签的机会。所以大家觉得还是挺不公平的啊。 没错。 那这个我倒是觉得可能北京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这种问题啊，可能这个企业是应该不允许的，但因为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购房还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它最就是这个问题提出来之所以可能选在这次的快讯的其中一个热点的原因呢，是由于26号对，应该是26号的时候，那个杭州的这个九龙仓的龙喜项目在开盘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它有很多的企业是被摇号摇中了。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谓的我能摇号买房，那对于它的资格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是具备资格的。那对于现在 房地产政策频出或者说政策出台对于这种资格有一定限制的情况下，其实是为了去要抑制投资需求或者投机需求的。但是呢，如果说我能够通过企业购买，那企业首先它的这种购买实力，相对可能要比这种普通的居住的用户会高， 对， 高一些。那同时呢，这个可能我的公司注册也更加方便，或者说可以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是对所谓的普通老百姓的购买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引发了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没错。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是其实现在随着土地的日益稀缺，那对于这种供需矛盾的主力点，并不是说所谓的刚需客户他的这个数量激增，或者说他的购买需求比较旺盛，去导致了供需失衡，而更多的呢，就是还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投资需求的这个释放，是对我的供需的关系比较大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基调之下，对于企业来买房，采取一定的限制，我觉得是对未来可能广大的刚需或者说购房客户是有一定利好的。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针对全国棚改贷款一刀切的市场传闻呢，国家开发银行的今日也是回应表示啊，说今年以来呢，国开行严格的执行国家有关棚户改造的一个政策，在国务院相关的部门指导之下呢，配合地方政府依法来合规的开展棚改的融资工作，目前各项工作呢也是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嗯， 这个棚改项目还是挺好的，这个很多朋友觉得还是非常利国利民的一件事情。嗯， 没错。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于顺义改善房的一些情况，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在上班时间哈。那如果其他时间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我们看到了呢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来说点具体的啊，这个因为刚才我们上半段分析了很多关于顺义的一些整体的情况，包括它的一些区域等等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还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目前顺义有没有一些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楼盘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的。比如说这边我就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家里即将变成四口之家了，说最近呢可能也考虑换房的事儿哈。那么顺义现在这个房价怎么样？另外呢，可能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房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好，没问题。先说整个区域的房价吧。其实现在房价，刚才我有简单的提到过， 4万多啊， 对，四万到五万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可能根据不同的位置或者这个不同的产品，价格会有些差异。那其实具体来说呢，我觉得，现在顺义区可能之前我就提到了，可能知名度比较高的，或者说现在最新进开盘的项目叫这个北京城建北京合院。那它呢，两种产品，一种是相对于这个可能刚需的客户置业来说，相对比较好的90多平的三居，然后呢，还有一个对于改善型的是120的这个大户型的一个产品啊，那所以从面积段来说，其实是更适合改善型的这种客户。那除了说这种高层或者小高层这样的产品以外呢，那对于可能有一些更高置业需求的或者换房需求的这样客户来说，他也是有别墅的产品在销售。现在他呢主力就是像这个爱名一样，他叫北京合院啊。那所谓的北京合院，可能最这个主力的产品就是他的合院，是一种别墅类的产品。那他的这个建筑面积呢是在210到370平，那其实最终的使用面积能达到差不多320到52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它的均价也是在45000左右，总价呢是在1000万出头，1000万起的这样一个水平。 也就是说，刚才说的，比如说像这种小一点，或者说这种刚改的这种项目呢，比如说可能在400-500万，可能我们就能拿到一套。然后如果说是这些别墅类的产品，可能是大概在1000万左右的样子。 没错。 哎，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正好说到这儿了嘛，我就想问问这个合院这种产品的形式，因为之前我可能经常会在一些旅游地产当中去看到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比如说像一些云南呐，是吧？然后包括可能大理啊什么的，他 们的这合院的产品特别多、那边我们在大概我去看过也大概了解，其实相当于就是可能几家子然后合成一个院子， 对对对， 有点类似像北京四合院，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的四合院， 没错， 但是像北京这样的产品就之前很少嘛，所以或者我见到的很少、只是说可能或者大家了解的不多。那像北京的这种产品这种形式的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旅游地产那种形式的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这是这样啊，首先可能提到合院这个产品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不太了解。先说一下这个别墅的发展嘛，因为可能从最早的有别墅这个概念开始，因为当时所谓的别墅就是中级置业，中级改善的这样一个产品了，所以当时呢可能面积会相对比较大， 对， 而且呢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可能身份感啊，或者说它的总价会相对比较高，那当时更多的是这种类似于双拼和独栋 对， 对，这样的大面积的别墅， 就这种形式那会儿哈， 对，当时可能是能体现这种身份感啊。那随着这个房产市场的逐渐发展呢，可能这种过大面积的独栋的产品的需求相对会比较低，因为毕竟它的对总价比较高，第一是浪费，那第二个呢从整体的这种土地供应来说，这么低容积率的这个地块现在出的也是越来越少了， 对， 那所以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可能就出现了很多这个类似于叠拼或者连排、可能相对面积比较小、而且一排在一起或者上下或者上中下一起，这样一些小面积能够圆你的别墅梦啊，能够这个也是相当于类似于中级置业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它的面积尺度会更小、对客户的所谓的这种居住的需求考虑会更多。那再往后发展呢，这个别墅的产品就来到了所谓的这种合院或者说创新型的别墅产品这一类，可能包括一些这个类独栋的产品啊，包括合院，就是合院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四雷合啊、类似于之前的这种北京对老的四合院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现在可能赋予更多的就是可能老的四合院都是一层的 对吧，那我现在呢 好几层 对地上可能这个两层三层，然后地下也有相应的空间、整体的利用率跟居住的舒适度包括居住的质量是有很大的提高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可能对于第三次升级的来说更多的会有一些文化或者有些传承的概念在里边，它更加注重这种可谓所谓客户需求提升以后带来的这种精神属性方面的一些属性。 哎，我觉得像这种类型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就是好朋友就大家一起买一个这种盒的、就基本上可能就相当于这个就跟以前四合院似的那种吧，我去串个门啊什么的，就感觉这种人文性会更加好一点， 邻里的关系会更和谐、 所以说现在可能别墅的产品、它的形式已经变化了，不像以前我们所说的那种了啊。那这儿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对，那除了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合院啊，类似可能相对价格也比较低一点。然后你想900万-1000万，我们那买个别墅，其实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对，性价比很高。 对，性价比很高。那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呢？ 也有啊，比如说在这个顺义赵全营，有一个应该叫这个。首创喜瑞树的项目，然后他呢之前是这个卖的叠拼，150-250的这个建筑面积，然后成交均价呢是在44.5万，也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他呢可能这个相对是离高速比较近，离这个京承高速，然后总价基本上是在800-1500万这样一个水平，那现在呢卖的是大面积的连排，基本上是250-350的、总价可能在1400万起， 价格高一些了。 对，这是因为它面积大嘛，而且其实从产品的类型来说，相对连排还是要比叠拼要好一些的。 对对对，这倒是。 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在这个应该是右堤路和金昌路口。交叉路口那块有一个是叫颐和天井的项目，它呢也是这个叠拼的项目，面积240-300吧，差不多总价是在900-1200万， 那除了这个以外，现在还有一个代入式的项目，一个新项目是这个万科的观城大家，也是万科又打造的这样一个新的别墅项目，它也是这种合院的产品，是300到500多的这个面积段，然后呢它的总价基本上是在1500到1800万这样一个水平。 嗯， 那除了合院它也有一些小的叠拼啊，200到250的总价可能1000到1500万。 嗯 啊， 所以现在基本上可能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在那边顺义还是不少项目，大家其实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吧？然后根据自身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您是这种刚改的，还是说我是这种想买这种纯的这种别墅的这种项目，还是怎样的，都有区间嘛。刚才说到基本上便宜的可能400-500万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就刚需的啊，然后一直到刚才说1000多万的这种别墅产品都是有的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另外一个，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我们最近呢有朋友也发信息，比如说老刘说想问一下顺义啊，之前不是说因为有机场嘛，对吧？ 嗯， 所以他说觉得这个有噪音，说夏天挺大的，说以后会不会有一些改善呢？或者说以后国家对于噪音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出台呢？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老刘这位朋友呢，因为我可能不太知道您住在哪儿啊。 嗯， 首先可能顺义的一个标签就是它的机场。 嗯， 那对于机场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有朋友对于噪音有一定的这个疑虑，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对于这种住宅型的项目，它对噪音包括采光包括整个的这个环境评估是有一套非常明确的标准的。 嗯， 那既然是能在这个某一个地方拿一块地然后建这种住宅的项目，其实对于未来的这种噪音影响的控制是肯定要在合理的水平或者说能满足您的这种居住需求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 嗯， 那还是回到可能一开始提到的这几个板块来说，那可能对于这个老城区相对或者说老城区跟这个马坡这边可能都是离机场比较远，所以可能你要是住在北京合院或者说住在这种别墅类的产品，你一抬头能够看到有天上飞机飞过，但是从我的认知来看，我觉得应该在这些区域对于噪音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大。 嗯，这一点啊其实确实有朋友亲身经历过啊，就是之前有朋友说住在这个机场二高速边上嘛， 对， 那边不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房嘛，但是他就觉得说经常能看飞机嗖嗖嗖的过， 没错， 但是说实话真的是听不见声音， 对， 就是所以还是要看住哪儿，就是您不能住在那个比如机场的那个特别近的那种地方，那肯定会是有的，但是如果比如说虽然只是能看见，但是呢这个噪音不会说有那么大影响，而且现在我知道很多这种新兴的这个住宅啊，其实它把一些这种隔音其实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你关上窗户以后基本上什么也听不见， 对， 就算你开开，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距离一定的范围之外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没错， 所以大家就如果说就只是因为这个飞机有噪音的问题而放弃了顺义这么一块好地方，我觉得就是有点可惜。 对， 说实话、啊、说实话、 嗯、 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您可以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个东西买房是件大事儿，就是无论您想买哪儿，首先您先到这个您想买的那个小区或者那个周围您先转一圈，是吧？ 对， 了解一下， 对， 包括 先去看看， 对，然后包括比如说无论是它的配套还是说它的这种就比如说哪怕户型当中的这个采光线什么的，是吧？ 对，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周边的一些这个你想要的一些配套的形式、 嗯、 还有一个你要比如说你每天是怎么上班，你是开车上班还是说你是这个坐轨道交通啊，或者是普通交通，你要坐一下， 对， 对吧？这个东西您考察了之后您才能知道这地方到底好还是不好，适不适合自己。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关于这个顺义改善型的一些情况哈。那今天非常的感谢来自北京城建北京合院的这个总监鲁迪亚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无论是区域板块还是说这个一些不同的一些这种产品、 嗯、 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别墅的升级形式哈、 哎、 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可能我们还真是不太了解，说所以现在其实不像以前了、 嗯、 说我们买一个改善型产品只有这几种形式， 对， 但现在形式很多了，真的是啊，所以以后大家有时间吧不妨都自己去看一看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